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确实经您介绍以后啊，我对这个金蝉花真是另眼相待。那么原来呢，我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很多人也都知道冬虫夏草非常名贵啊，而且呢对身体的维护作用非常大。但是呢，没想到在古代医学的书籍当中呢，对于金蝉花的记载还要早500年呢。 嗯，是，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啊，我们说这个蝉花呢，它主要生产地呢，它是那个长江以南。 嗯， 我们知道这个，名贵的中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其实这个蝉花呢它叫南方的冬虫夏草。 嗯， 那你像我们说的冬虫夏草，它是寄宿在这个蝙蝠蛾身上以后，最后这个菌类繁殖腐蚀了这个蝉蛾那个身体以后，在里面发酵，最后落到这个土里边以后发出这个子芽，哎，下面是根，就是那个蝉体那个虫体，对吧，上面发芽了。这是我们北方它这样。那你像在南方，它是那个把那个知了里边这个蝉花这个菌，它在里边繁殖以后，把那个腐烂的那个虫体腐烂以后发酵以后，它在里边发酵，它落在这个比如说树丛中这个树叶堆里边以后，它发芽，最后长出了这个也是菌类。我们说冬虫夏草也罢，金蝉花这个南方这个虫草也罢，它都是食用菌。 嗯， 食用菌，所以我们对它就听得比较少。但是这个南方人呢，对这个是特别特别这个熟悉。 是，而且它本身呢是药食同源的嘛，哈，很多的这个中药材呢都是药食同源的，所以呢它不仅能够治病，同时呢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呢，我们吃一些的话，对于身体的维护，也就是养生保健呢，也是非常有作用的哈。 那你在这个南方啊，我们说云南、广东，还有这个福建、浙江、四川啊，这个民间呢，它都有这个长期食用这个蝉花这个习惯。你像在这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呢，也有食用这个蝉花这个习惯，尤其这个蝉花这个灵龟汤最有名，认为这个方子呢具有这个抗肿瘤、抗白血病，然后对这个免疫力有良好的这个调节作用。你像它还有这个民间食用这个蝉花这个。在保健食谱里面啊，我随便说几个。你比如说它有这个蝉花老鸭汤， 嗯， 这怎么做呢？用蝉花4-5只这个蝉花，再来一个老公鸭啊，公的啊，再来4-5片这个姜片，弄点料酒盐少许。怎么做？把蝉花洗净沥干，老鸭洗净切片备用，将蝉花老鸭姜片一起放到这个砂锅里边。加一些这个料酒和净水，文火炖上3个小时以上，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老鸭和这个汤就可以吃了。这有什么作用呢？它有这个滋阴清热、补肾益精，是吧？再有呢，还有这个蝉花水鱼鸡汤，这个怎么做呢？你像蝉花用上个 三到六只，用一条鱼，对吧？然后再用半只鸡，火腿肉一两，姜四片，葱呢少许，再用点料酒，再用弄点盐，是吧？ 嗯。 那这个时候将这个肠花、水鱼还有鸡、姜片、葱放到锅里边，加入这个料酒，适量的这个清水，武火，包佛后，武火就是火猛一点，是吧？嗯、我们叫文火武火嘛。再用文火炖上三小时，哎，适量的加入一点这个食盐，这个就可以吃了。那你像这个肠花水鱼鸡汤呢，它有这个大补元气、强身健体这个作用的。 那实际上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说了，这个在生活当中的咱们也可以用金蝉花哈。那我到药店去买一点这个金蝉花回来用哈，无论是泡水或者是入食啊，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些品种的要求吧。 嗯，我们说这个药品呢、啊，中药呢，它你是要经过这个炮制的。 嗯， 你药店买的这是原生的这个中药，它必须去跟其他这个中药这个配伍。你像我们节目介绍的这个食用菌呢、啊，这是经过消毒啊、卫生啊，它达到一定这个标准以后，你才可以这个直接食用。你要是到药店你去买的这个中药，那一定要和其他进行这个配伍，必须在中药师的指导下你去用，它才有这个安全性。 对， 大家可不能，人家这个民间用的这个是多年使用，可以说是祖先传下来这个习惯，人家有人家的方法，在咱们不懂方法的情况下，可不能说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自己就去买一点，赶快那个老鸭去这么炖，那会吃出问题的。 嗯，所以呢，就是不同的地方出的这个金蝉花呢，它的这个效果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像有一些品种的话呢，它没有经过这种特殊的这种提纯啊，里边什么重金属啊等等的有害的物质可能还存在。那么如果吃下去的话呢，不但没有对身体有维护作用，可能会吃出问题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加注意。 没错。 当然，这些方面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在6月27号呢，我们针对金蝉花将举行一个应用交流的活动啊，如果大家想参加也可以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现在呢，人们的养生保健意识啊是越来越强了哈。确实这方面的提高呢，我们也是特别欣喜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呢，平时我们注重养生保健了，就会呢避免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啊。这是一个有密切关联的一件事情。我这儿呢有这么一个病例，是一位78岁的老大爷写来的啊，他叫韩德福。他在这封信当中呢也写到，他是一名呢退休的教师，文化水平呢并不算低，但是对于健康养生这方面的知识呢却了解比较少。在2014年的夏天的时候呢，他无意当中发现了养生之道节目，于是他就天天在听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啊，而且呢在这个听节目的当中也了解了很多知识。他本身呢曾经是一个脑血栓的患者，那现在的恢复的还是可以的，但是血压呢平时总是不稳定，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迷糊啊，头就像带了一个重东西一样，血压呢经常会达到180到200，这是高压啊，基本上每年的春天呢冬天呢这两季都要到医院的住院观察，家人呢也都是非常的担心，也非常的上火。那上班工作呢还很忙，虽然退休金呢也不算低，但是呢花了不少钱住院，每次住院呢连累家人孩子，那医院呢除了打针呢就是开一堆的各种西药中药，还有降压降脂等等的这些药物啊，实际上他也明白都是一些顶药，对于肝肾呢都是有伤害的。那么这些呢怎么办呢？为了来控制症状也得承受。那病人的这种思想呢，就是有病上医院这种传统的思想，实际上他说在他自己的身上呢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通过节目一段时间的这种熏陶，他认为养生保健啊才是硬道理，于是他开始呢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根据他自身的这个病情呢，他先后呢采取了抗消炎化的方式，还有这个用茶色素的方式来控制他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坚持了一段时间，确实他也感觉到哈有了很好的改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他说这应该说是整个的健康管理方案给他带来的一个身心方面的健康。其实呢听了这位78岁的老大爷他的一个健康经历啊，我们也感觉到确实养生保健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这个古人啊跟我们说未病先防，这话是说给谁的？说给今天的所谓的你没有进过医院， 对， 你认为啊我还挺好的，我很健康的，我不管。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不够格成为一个病人，亚健康人群。大家遵循这个，那你就应该什么？更应该注重保健。你能维护好你现在这个状态，让你永远不要去进这个医院。这就成为你，追求的健康目标。所以未病先防。那么对于这个已经患病的，今天你不管是去门诊，或者你已经在住院部待着这个人群呢，我们要防止什么？疾病防变。就是说通过医药手段、医疗手段、医生的这个诊治以后，把他疾病给他遏制住，不要叫他这个失控。失控呢大家都知道，疾病你要是处理得好我们就康复了，处理不好那我们一个发展的方向那就是慢慢走向死亡嘛。所以疾病防变，对得病的人大家去追求这个目标。那么我们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说很多疾病你是处于不完全康复，就说虽然它对我们的生命还不至于造成这个威胁，可是你要用这个健康的这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你所谓这个不完全康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从医院出来了，那我们就要预后防复。你现在啊，大量的对我们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心血管疾病是一个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坎儿。还有一些退行性的疾病，你像骨关节疾病呀、免疫力减退啊等等，这个我们有些人是吃了几年的这个药品，好像就到了一个康复水平以后，他难以这个逾越。这个时候怎么办？创造一种康复的协同作用的这个条件，或者使用一些手段， 促进这个疾病更提一步，让它走向这个康复。那这个选择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健康管理，用我们传统医学这个药食同源这个调理，这个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起来哈。 对，让它不要失控嘛。 是的，是的， 你像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案例里面，他为什么通过应用这个肠花，或者还用过这个柴里面提取物， 它 能，我听了这个那个阐述呢，它应该是动脉粥样硬化以后，这个堵塞以后，它出现那个脑梗， 对， 还有它也这个血压，它也出现了这个异常，那为什么就是应用这些，比如说肠花和这个茶色素的这个作用以后，它能发挥这个作用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从分子学机制去看的话，一点都不难理解。分子学机制，我们说分子影响细胞，细胞导致功能这个正常或者失常，细胞功能失常导致这个器官功能失常。你像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你像你刚才说这个案例，他这个脑梗，我们说这个动脉粥样斑块，它是这个突出于动脉腔内造成这个血管狭窄。如果这个斑块破裂，诱发这个血栓形成，那就会形成这个梗。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这个机制呢，它这个过程啊非常非常这个复杂。你别看我们用药，那你只能从表面去解决。表面怎么解决？抗凝血，我们用阿司匹林；降血脂，我们用这个他汀或者烟酸。或者贝特类，我们去这个调节这个血脂。你这个用药其实是什么？相当于一个大树得了病，你是在那个树叶上、树梢上进行这个症状性的这去干预。可是你没有从这个根本上，我怎么让它这个纤维蛋白拮据？我怎么让增生的组织通过这个吸收降解，让它斑块停滞、增长停滞？所以呢，因为没什么，没有认识到这个复杂这个形成机制，在研究里边啊，你像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形成呢，它是多种机制参与而发生这个疾病，比如说它脂质精锐，就是我们说这个胆固醇精锐，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炎症反应，再有呢损伤应答。还有呢氧化应激，再有呢载脂蛋白以及这个受体这个基因突变等等，这些都共同参与这个斑块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在这个认识它这个过程认识清楚了以后，我们在这些过程中去进行干预的话，我们就能从本上去解决问题。那这些机制它这个因为是什么，靠这个细胞因子参与，他才能去进行这个干预。那你从现象上来看，我们通过有时候吃中药，我们有时候通过这个药食同源，像刚才这个案例里边这个我使用这个金蝉花，我用这个茶色素，我这个为什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康复这个作用呢？因为我们说蝉花里边它有30多种氨基酸，它有大量的矿物质，它也有这个脂内，它也有这个小分子肽，这个什么呢？都是细胞因子。那细胞因子作用以后，它就会调节细胞这个状态。举例说明，你看我们这个血管内皮受到各种病因损伤的时候啊，循环中的这个单核细胞和这个血小板呢，它就粘附于受损伤这个内膜下。这粘到那以后，它不是我粘到那就行了。它这个时候就会释放我们老说的细胞因子，这细胞因子什么？就是多肽氨基酸啊，释放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同时，还刺激我们血管这个平滑肌细胞分泌这个生长因子和这个细胞因子。那这些因子是什么？就是这些蛋白质、这些肽类物质啊，通过与血管平滑肌细胞上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相应这个受体结合以后呢，它就会触发平滑肌细胞这个表型转化和增殖相关的这个信号转导，诱发即刻早期基因。 哎，进而呢促使这个平滑肌细胞这个表型转化，并从这个中膜哎向内膜下迁移以及大量这个增殖，哎，构成了动脉粥样斑块组织中的主要这个组成部分。与这个血管平滑肌细胞这个表型转化和增殖有关的这些物质呢，它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蛋白质、核酸、这个肽类。你别看这些细胞因子，它又会影响什么，它又会影响我们人体酶的这个产生。比如说啊，基质金属蛋白酶是分解细胞外基质的这个蛋白酶类这个总称。我们曾经讲过，抗纤维化就能促进我们人体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分泌，以后能够降解吸收这些斑块。你看，哎，基质金属蛋白酶它是分解细胞外基质蛋白酶类这个总称。我们说细胞外基质是什么？那就是纤维化嘛，就是我们斑块构成这个主要组成部分嘛。那么目前已经发现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有20多种。哎，血管平滑肌细胞和我们这个纤维组织这个相互作用啊，不但决定它们对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这个反应能力，而且还影响了这个平滑肌细胞在收缩表型与合成表型之间这个相互这个转化。临床研究这个就证实，不稳定性这个心绞痛病人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织中的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水平啊，和这个稳定性这个心绞痛患者比较呢，它都明显的升高，说明斑块局部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表达增高，可能是这个斑块不稳定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你看，都是停留在分子学这个基础上。 嗯， 那我们用这个金蝉花也罢，或者是茶叶里面提取蚕丝素也罢，或者我们说，你看这个抗纤维化，它也是大量的中药提取物，它影响的什么？影响的是这个细胞这个分子这个表达以后，影响了这个疾病这个进程。 嗯， 你像刚才讲这个斑块形成过程中，都是细胞因子这个发挥作用的。那从我们今天认识来说，我们还达不到是哪个因子，可是你这么应用，它就能发挥这个作用。 嗯， 这就是说，哎，我们通过食疗，我们通过保健，哎，像你刚才说这个案例，他的梗塞，他的血压都得到控制。 对， 就是因为细胞因子在发挥作用。 是的，那么刚才呢，78岁这个韩德福老人，他这个身体康复的经历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啊，但是也不要简单的复制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病程啊、病况啊、病理啊都不太一样， 一人一方， 对， 必须进行， 所以我们 咨询分析以后， 对，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嘛，是吧？所以呢，有这方面需求的，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